第124集，罗明瑶这样想得好好的，但中午提着饭菜去到清北院区，却完全不是想的情形。赵斌处理了一上午的呼吸道症状病人，有普通上呼吸道感染的，有支气管炎的，有发热原因不明的，也有单纯觉得需要买点药预防感冒的。快到中午时间，终于来了个不咳嗽的病人，他都觉得仿佛换了口气。病人由家属扶着，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。 怎么不好？ 赵斌保持住温和的笑容，彬彬有礼地问道。病人的儿子说， 我们老妈今天早上起来摔了一跤。 赵斌工作一上午已经有些疲惫，虽然很想一句摔伤看外科打发病人，但仍然职业地问了一句， 怎么摔的？ 他说是自己起床站不稳，一边身子没力摔倒的。 赵斌表情严肃了起来。 哪边身体没力气？ 右边，右边一点力气都使不上来，手脚都抬不动，都是我们扶着起来的。 赵斌飞快地在电脑上记录病历。 有多长时间了？ 家属思索着说， 我们是5点过起床发现他摔倒的，他说是上厕所，可能4点过，现在6个多小时了。 以前有高血压糖尿病吗？ 有高血压，但没有糖尿病。以前经常说头晕，我们在县医院做过几次检查，检查脑袋，那边医生给我们照片子，说头里有个瘤子。 赵斌惊讶地看着他。 什么检查？什么瘤子？在哪个位置？ 病人家属一拍脑袋，从包里扒拉出一张皱巴巴的检查单。 我们也说不清楚，医生说是瘤子，又说不是癌，但是还是说很危险，我们也搞不懂。我们想反正他都这个年纪了，也没法做手术，也就没管他。这个检查单子你看看。 检查单是病人2年前在清北县医院做的头颅磁共振血管成像报告，右侧大脑中动脉 T1 T2 高信号影，考虑动脉瘤可能。赵斌马上打了个电话请神经内科老总来会诊，然后让家属把病人扶到检查床上躺下，开始给病人查体。病人言语时有一些口齿不清，双侧额纹对称，微笑和试齿时嘴角向左侧歪斜，提示右侧中枢性面瘫，右侧肢体肌力3级，仅能抬离床面，完全无法抵抗外力，右侧肢体感觉减退，右下肢病理征阳性。查体的所有阳性体征都提示左侧大脑发生了脑梗塞。赵斌听神经内科的说多了，这种典型的三偏症状大概也能定个位，应该是内囊位置发生的脑梗塞，定位到血管就是左侧大脑中动脉。很快神经内科老总来了，问病查体以后给出了赵斌一致的判断。病人发病已经6个多小时，溶栓时间窗虽然过了，前循环机械取栓时间窗还在。神内老总指示先去做个 CTP 评估血管情况，联系介入室那边准备急诊取栓，如果血管情况可以，病人家属同意就立刻上台，做完了直接从介入室进神内。赵斌经过小脑梗塞的事情，现在有点十年怕井绳，拉着老总问， 阿司匹林和利普都现在可以加上了吗？需不需要双抗还是复合剂量？ 待会儿要取栓，暂时不用阿司匹林，现在更担心的是这个动脉瘤像个定时炸弹一样，你注意一下血压，不要太大波动，待会儿还得跟家属谈一下，如果同意能一次上台把动脉瘤封堵了肯定最好。 赵斌又确认了一下才放他先去联系介入。他给病人开了检查，打电话通知到 CT 室做急诊检查，去之前还指挥护士过来给病人把生命体征测了一下。病人血压有点高，高压178，低压94，但在脑梗塞治疗原则上，前期不主张积极降压，收缩压200以下都不处理，避免发生灌注不足，脑梗塞加重。他又打了个电话，向神内老总请示，这时候不需要降压，然后放病人家属跟着护工把病人推去 CT 室了。病人家属带着病人去做检查了，赵斌继续看下一个病人。过了一会儿，护士站叫赵斌过来接电话，说是影像科打来的。赵斌以为是通知他病人血管情况的，语气轻松地接了起来。 今天做得很快啊。 CT 室那边急促的声音打断了他。 赵医生，快来看你的病人，就是你通知急诊 CT 准备介入的，突然叫他不答应了。 赵斌只愣了一秒，挂了电话就冲往 CT 室，路上拿出手机依次拨了急诊今天值班二线的电话、神经内科老总的电话。进入 CT 室，影像科的护士正把监护仪装上，混乱之中监护仪的报警声尤其刺耳。赵斌一眼扫过去，就看到监护仪上心率零、心电成等电位直线，他马上到病人床旁判断大动脉搏动，五秒之后未能门及颈动脉搏动，他马上吼了出来， 就停了，马上按压，念照，除颤仪准备。 说完他就在 CT 床上开始按压了，面罩除颤仪就绪，病人家属请离 CT 室，急诊科二线和神经内科老总也来了。神内老总向二线汇报了病情，说到病人有颅内动脉瘤病史，二线严肃地说， 就怕是这个动脉瘤这时候出问题了，来的时候测血压了没有？ 测了，170多。 赵斌在通气的间隙里回答。二线点点头，又问 CT 室， 当时发现他意识障碍是什么情况？ 啊，当时刚准备做还没开始，我们在外面话筒叫他把头摆正，他没反应，我们就进去看，结果呼喊没有反应。 第一轮五个循环按压通气完成，病人自主心率恢复，但没有自主呼吸。急诊科二线提出就地完成头颅 CT 查看颅内情况。做 CT 过程中，赵斌留在 CT 室里捏球囊给病人通气，因为 CT 有辐射，赵斌穿上了铅衣。好在 CT 用的时间不长，影像科动作很快，五分钟就操作完成。赵斌继续捏着球囊，其他人走到电脑前阅片。病人头颅 CT 提示右侧脑出血，出血量较大，大脑中线向左偏移，出血破溃进入脑室。之前查体的结果提示左侧大脑中动脉段梗塞，病人既往检查结果动脉瘤在右侧，从这个 CT 的结果来看，就是右侧的动脉瘤破裂出血了。 先赶紧推去抢救室。 急诊科二线指挥， 叫病人家属来谈话，病情太重了，保命困难，自主呼吸没有，要不要插管，要不要去监护室，中线都有偏移了，要不要去做外科，去做骨瓣解压。 一连串的说着，几个人推着病人往急诊科抢救室赶去。赵斌到抢救室去准备插管，二线在外面和家属谈话。赵斌打着电话往影像科跑的时候，罗明瑶就站在诊室外面的走廊里。他本来是远远看到赵斌出来接电话，准备他一回头给他来个惊喜，结果他还没走到赵斌身后，赵斌就突然挂了电话向外面跑去，他的手只抬起来一半，又只能失落地放下。罗明瑶看着赵斌急匆匆的背影，知道一定是有病人出事要抢救了，便坐在候诊区等待。他早上七点过就起来了，早饭都没来得及吃，买菜做饭弄到九点过，匆匆忙忙收拾了过来，没有班车，只能一路坐地铁转公交，又走了将近一公里路过来，路上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。走到郊县，气温比城里降了至少两三度，路上风吹得刺骨，他提着饭盒没法把手揣兜里，只能顶着风吹，手指冻得通红，耳朵也有些刺痛。坐在等候区吹着中央空调，他才慢慢地活动了下僵硬的关节，搓了搓冰冷的手，然后捂了捂耳朵。赵斌还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处理完抢救的事，他一只手抱着饭盒保温桶，一只手拿出手机来玩，